喂，欢迎嚟到我哋港珠澳第32集啊！咁我系你哋嘅节目主持人城邦二世祖啦。 喂，猫姐喺度啦。 喂喂，好耐冇节目，好耐冇做节目喎、啊，我哋。 系啦，你忙啊嘛。 咩啊？系好惨啊！系啊，即系首先同各位观众道个歉先啦，因为小弟即系其实之前都喺 group 度讲过啦，工作非常之繁忙，咁同埋有啲即系有啲转换会出现啦，将来所以就成个月冇做节目。同埋其實咧，即系咧，我嚟緊講緊係七月咧，亦都係唔會有做節目嘅，因為我真係太忙啦，係啦，係咪好慘啊，貓姐？ 係啊，唔緊要啦，咁咪好啦，大家掛住你咯。 係啊，咁我八月咧，我都會翻嚟做節目嘅，係啦，但係九月咧，我賣個關子先啦，因為九月係選舉月份咧，同埋港珠澳咧就咧會有一個節目嘅 slot 喺。即系会我喺香港嗰阵咧，就有一个节目嘅 show 啦。咁我可能会上去做 live 啦，阿猫姐。 即系咁好喎、啊，去 live 啊！ 系啦，我问下，我 帮佢探下台长咯。 唔系啊，系啊，即系我问下，我谂我会请嘉宾啦，系咯。咁我请嘉宾，咁就系啦。咁大家即系卖个关子先啦。即系其实我有两个人我想请嘅做嘉宾，系啦，即系都系 My Radio 嘅节目主持。咁我。PM 佢哋睇下佢哋有冇兴趣上嚟啦，咁我 估到一个，我谂我会估到有其中一个。 你估到边个？ 你系佢 fans 啊？ 咩啊？系咪我 呢排好红嘅？呢排好红。 系咪我 成？你成日 post 啲嘢嘅，成日 share 啲嘢。 哦，系啊，即系佢系其中一个啦，同埋其实你啱啱提咗另外一个嘅。 吓？ 你啱啱提咗另外一个我想请嘅人。 系咩？台长咯， 系啊。 仲有一个你成日 post 啲嘢，咁我 系啦，嗰个啦，系啦，即系我想揾佢做嘉宾啦，同埋如果唔系就我想我都系想我即系譬如睇下卢斯达得唔得闲啦，要讲埋出嚟啦，睇下卢斯达得唔得闲啦，系啦，如果唔系我系想请台长做 live 咯，系咯， 哦，系啦， 咁就即系八月我会翻嚟做嘅，系啦，咁八月即系我因为其实嚟紧七月咧，我要去外国工作，咁我可能我八月翻嚟嘅话，同埋咧，即系其实猫姐咧，我喺即系其实都可以讲埋啦，我喺美国做嘢啦，系啦，要去做一段时间啦，咁我睇下有冇机会去我去嘅地方有 Trump rally 咧，咁我会花生咯，系咯，去花生啲 Trump rally 啦，系咯。咁就係啦，七月嘅係啦，七月咧港珠澳就會停播，咁即係大家可以聽翻我哋嘅友好節目，這個叫瘋人院啦，聽下嗰班撚樣有啲咩講啦，係啊，聽瘋人院好啦，另外啲嘢咧有毒嘅唔好聽， 咪有啲好膠嘅送膠片嗰啲， 唔係啊，嗰啲聽完會弱智嘅，所以千祈唔好聽，命都短幾年啊，大佬。 唔系咁有啲人可能即系点讲啊？想即系听嚟闹下嘅，咁冇问题啊？我觉得 唔系听嚟闹啊，不如听无代堂啦，听卢斯达算啦，不如咁正嘅节目。 或者系咪听萧生啊？ 唔系而家萧生系得翻最新消息啫嘛。 唔系佢好正，我搬龙门我睇下。 即系你话佢琴日脱欧嗰段片咩？ 系啊，我笑到我昏水。 咩香港第一灯神？ 他之前又说应该不会脱的，跟住 点解成日话推联嘅人戆捻鸠啦，咁卒之咪吹咯， 好搞笑佢真系咪？睇佢搬龙门系好笑。 咩啊？算啦，佢系即系佢开头咧就真系成日吹大咗，跟住 after the fact 咧嚟兜自己讲嗰啲嘢，佢已经唔系第一次嘅。 系啊，佢算把啦，练一把年纪啦，佢都。 咩啊？佢咩？ 系臭酸算啦。 咩啊？系咯，咁多就算，真系系咯。咁系啦，七月咧就冇 show 做嘅，咁大家记住挂住我同猫姐啦。 好啦，出去抢下暑假嘛，唞下啦，唞暑啊你。马会唞暑，你都唞暑啊？ 唞你个头啊！好冻啊！今日暑你个头啊！真系。 喂啊！咁我哋冻啫，咁对即系香港咁唔冻噶嘛，热噶嘛。 系啊，香港咧，譬如咧，即系譬如喺屋企郁闷又好，又咩都好啦。其实热血公民咧，仲需要大量嘅人手帮佢哋做街站嘅，尤其是新西同埋新东啦。因为其实点解新西同新东需要好多嘅即系义工做街站？地方好大啊，猫姐你都知噶啦，你新西系咪啊？ 系啊，好大啊，同埋好多点讲，好多难仔啊。 烂仔又多啦，同埋嗰度系大到系，即系佢哋想。 我觉得咧，即系你喺新西嗰啲地方啦，新东都还好啲，可能多啲嗰啲即系边讲啊？ 有教育受过教育嘅人。 系啊，新西嗰啲即系好似唔讲道理，好鬼多嗰啲，系好鬼三教九流唔知点解。 好多牛屎佬。 你唔可以用啲好正常嘅方法同佢哋沟通噶。 即系要斗恶嘅。 系啊，所以其实我都想话俾佢哋听咧，即系你如果新西嗰啲咧，你用啲正常，好似港岛区啊，或者新界九龙东啊、新界东嗰啲方法咧，系唔得嘅。 唔系要空沟佢哋。 要草根啲嘅，你嗰啲方法系要草根啲。 阿太有听嘅话收系啦。 因为我住咁多年， 阿太同水妈，喂你识水妈噶嘛？你同佢讲咯。 系啊。阿水媽冇你唔知喎，啲人要好草根嘅喎，你唔可以扮曬嘢，唔可以擺出嚟係博士嘅，即係如果你想贏嘅話，你要同佢鬥草根咯。 阿水媽應該識嘅 tactic 㗎啦。 係啊，呢啲識㗎啦，應該個個區啲 tactic 係唔同㗎嘛。 咁即係係咯，其中一樣嘢就係、是、即係譬如香港有香港聽眾聽呢個節目嘅話，咁就去新東新西咯，急需要人。系啦，咁就去翻熱血公民嗰度登記做其實香港復興會都有嘅，即係陳雲老師嗰度香港復興會都可以登記做義工啦。係啦，咁就有時間嘅話，做多啲街站，幫手推動五區公投運動。係啦，同埋阿貓姐其實都月尾啦，咁大家記住交月費啦。係啦，咁就即係 都交月費嘅時間啦。 係啦，支持翻自己所中意嘅節目。咁今個月我推薦咩咧？無代糖 咯，係咯，無代糖正啦，我覺得。 唔係佢最近黐咗線，即係同阿仇斯達咧相劍合璧咁。 係啊，喂，佢兩個好似係咪有 crossover 之前好似啊？ 唔係你冇睇阿神區同埋阿無代糖同埋阿盧斯達佢喺嗰集喺即係上我諗上個月。 唔係，我覺得神區係疏疏地喎，有時講嘢我都真係 get 唔到佢講咩。 你知唔知佢哋兩個人喺節目唱主能夠？喺度住卵鸠，住卵鸠。 我知神区系，神区唔知点解我 get 唔到佢有时。 咩神区个脑转得太快，咩我又唔觉得佢系 short， 但系佢癫咯。 系啊， 即系我又唔认为神区系 short 嘅，但系佢个脑真系转得好快。你同埋你有冇睇神区 Facebook 噶？ 我冇啊，冇留意 Facebook。 神区 Facebook 好正嘅啫，成日喺度屌黎文乐嘅，话佢废咁嘅，冇。追住香港中箭嚟屌 咁，喂，好多人插中箭啊！呢排知唔知？我连有啲喺个 Facebook 嘅蓝丝嗰啲人都系咁劲插佢哋喎。 蓝丝又话我又话热狗又话中箭噶啦。 咪啊，中箭劲啲喎！呢排劲多中箭嘅闹中箭喎。 蓝丝插中箭啲咩咧？ 咪话佢哋冇脑啊，白痴仔嗰啲咯。 但系你都要举啲事例嚟至话到佢系冇脑同。 话佢哋冇证冇据，又话人哋咩亲共嗰啲咁嘅嘢咯，类似啦，系啊。 唔系啊，屌唔系啊，其实咩但系好开咯。神区讲个方法就系咧，即系咧中箭咧就叫人去呢个叫做牛头角嗰度攞啲物资俾啲消防员啦。但系人哋风头火势，你埋去做乜捻嘢啫？系咪先？ 黐线嘅，人哋已经得闲噶啦，仲喺度话咩攞咩俾人食都黐线嘅。 唔系同埋嗰个， 你话即系好似啲人咁 drop 低啲水走人冇问题，但系有啲喺度话咩整咩煲汤嗰啲，我真系黐线嗰啲。 唔系，同埋嗰度已经烧到唔汤唔水咁样啦，空气已经超差啦，你仲 唔系水？我觉得 O K 嘅，因为佢都要水啊嘛。 系啊， 系啊，你俾水佢 O K 嘅，我觉得。即系同埋你水，你唔会阻住佢，你摆低可以走啊嘛。 唔系，算啦，即系其实关于呢个叫淘大同埋李仓呢单嘢，我已经俾好多人话我系冷血噶啦，因为即系我话 嗰啲系咪就系冧啦？好似 今日好似有啲 interior 嘅相出嚟啦，即系。四樓的地下燒到變形，同埋啲友仔睇到係啲鋼、啲石屎又剝落啊，鋼筋外露。大佬嗰層嘢六啊幾年啦，你咁大佬你好似地獄咁燒三日三夜，大佬乜撚嘢乜撚嘢都爛啦，係嘛？ 仲要灌多水喎，即係你好似水災咁，你沖啲水，你沖都仲沖爛間屋啦，係咪先？ 唔係你好似城大嗰個天花咁樣啊！你落完大雨啊，你都成唔到啦，係咪先？ 係啊，你突然間沖咁多水救佢係咯？ 咩燒三日三夜乜撚嘢都爛啊！六啊 幾係咯，一來有燒佢熱，你燒完再加水，其實嗰個點講啊，冷縮熱漲都好犀利噶嘛。 咁係啊，同埋你入邊佢即係佢居民四五樓係有嗰啲廠有好多風煤樽啊嗰啲乜嘢，咁你唔知道爆幾多鑊啊？ 係咁啊，係。 但系即系嗰两个消防 员啦，同芝爆一齐爆，快爆咧！ 唔系，其实咧，我讲一样好捻冷血嘅嘢咧， 就係話咧咩咩咩快撚啲爆炸，即係冇眼睇啊！對於呢單嘢，但我俾好多人話冷血。 咁又唔好咁衰爆，咁又唔好爆，咁最多层楼冧咗咪算咯，即 系好似嗰啲点讲，之前咪记得咗边度咪土瓜湾， 土 但系即 瓜 系 湾 不如果咁惨，但系 屌， 唔好砸。 唔系如果冧嘅话，屌你老味，你等琴日张晓明去视察嗰阵冧鸠咗佢啊嘛， 诶，嗰阵时谂系咯， 砸死哮天多， 或者放多啲毒气啊！嗰阵时， 唔系砸死哮天多，哮 喂，你 天 知唔知 多， 嗰啲学校要停校啊？有毒气喎，嗰度 咩嗰间性虐室啊嘛，彩云性 系 虐室啊嘛。 三间啊？唔知佢啊，因为毒气啊，话佢哋救火啲发现咗。 但系咧，我睇翻地图咧，我都唔知咗度咧附近咧起咗咁多嘢咯，即系我唔知佢后边个山坡系原来有条村喺上边嘅咯。 好突噶，其实嗰度 咩啊？ 好 即系 突噶。 我太多年冇去香港。 你下次买皇上嗰支嘅。 唔系皇上喺嗰度呼吁啲人走嗰啲人唔鸠理佢啊，几阴公啊！跟住同埋其实系有，喂 ，sorry。唔係有樣嘢我必須澄清就係咧，香港眾戰咧無撚恥到咧，即係佢自己就歸功自己係即係幫佢哋爭取呢個叫做即係開啲救護站俾嗰啲居民啊嘛！屌你老味係阿皇上係咁喺度追民政事務處，叫佢哋快啲行動嘅，關你眾戰乜撚嘢事啊？係咪 嗰啲 先？ 众战最识抢光环啦、啊！你睇下上次个搞之后系咁，你抢光环，识啲咩啲靓仔？ 屌，成单嘢系黄杨达争取嘅，关你卵事啊！真系，唉，唔 唉， 嗱， 冇讲起佢班靓仔啦，唉，讲 嗱 翻我哋 嗱 本土 嗱 啲嘢啦， 唔好讲香港啦，讲够啦，系啦，咁就讲下天气啊，好卵冻喎，咳到你听到我咳到扑街啊又！ 今晚仲冻，我今晚得5度啫。 啊，5度唔卵系 系啊， 啊！ 系啊，今晚半夜得5度咗，系啊， 屌啊！ 系 屌啊！ 6月份最冻嘅一日咯，今日。 屌仆街咩惨 喂，我而家开咗暖炉噶，你知唔知啊？我好正啊！ 我都有开暖炉，我间屋有 我 暖 开 炉。 住暖炉，围炉取暖。 咩啊？屌咩 跟住我啲窗又搵啲 snake 封晒啊，所以 啲 冻 咩 咗。 风？搵啲咩风啊？ 一 Bunnings 啲叫 snake 噶嘛，即系你可以摆喺个窗度咧，啲风入唔到嚟噶嘛。 但系你系封条界定系封咩？ 唔系啊，有啲 snake 系搵啲沙，好似一个沙包嘅名嚟嘅，一 What the 条嘅。 fuck？ 喺 Bunnings 买啫嘛，我旧年买。 What the fuck 咩？完全未听过。 啊，叫 snake 啊嘛，snake 系 屌嘛！我净系知 snake 系蛇羹啫，陈云食蛇 你 啫， 去 都唔。 Bunnings 买噶，如果你太冻，啲窗入风，你可以买嗰啲风 唔 嘅。 系唔系，我其实 OK，我间屋开暖气都 OK 嘅。 系啊，咁 OK 咯， 我 睇下。 我而家都系着短袖衫，挞着条孖烟通做节目嘅。唔系好麻甩咁做节目 我 啦， 唔 就 中意开暖气，开完咧好干啊个人。 唔系，我系开一阵，但系其实我瞓觉会熄咗佢嘅。如果我瞓得好差， 系啊系啊，太干啊嘛， 系我瞓觉 跟 熄 住 咗 瞓得好差咪干啊嘛，系 啊。系啊，同埋不断喺度蒸啊嘛， 系啊， 系啊。 唔系啊，唔系暖气，系嗰啲湿度都即系干啊嘛，你个人咧成日要起身饮水啊。 咩又同埋瞓得差咧？ 系啊系啊。 爆差。 爆擦，哦，爆擦，我唔会，我擦嘢嘅，我擦 queen，我一定要擦好多 queen 瞓觉 我唔系女人啊嘛，我唔系女人啊嘛，系咯，系啦，咁 咁 即系， 男人都可以擦啫， 但 有 其实咧， 搏咩？ 阿猫姐你知唔知咧？点解会咁冻啊？ 系 咪真系唔知喎？你讲下 即系你知啦，即系我唔知你记唔记得咧？前几年北美咧，即系冬天咧，系乜撚嘢都 freeze 晒噶嘛，即系又停大停电又成噶嘛。因为咧，佢嗰阵咧，北美嘅大风雪咧，有样嘢叫 polar vortex 咁就即系北极嘅冷风咧，就落咗去美国、加拿大度，搞到好冻咯。咁其实呢、这、一个即系点解我哋今个 weekend 同埋其实上个礼拜咁冻咧，就系、是、因为南极有冷风上嚟啊。咁个南极冷风咧，已经搞到即系纽西兰冻到扑街咁啦，又搞到 Victoria 嗰啲落大雨啊、水浸啊。咁即系如果中意滑雪嘅朋友，其实好捻开心啦，因为其实今个禮拜咧，今個 weekend Victoria、New South Wales 啊， 我見到係我 Fable 啊、Perisher 都好多雪 啊。 係 啊，嗰啲係好撚多 係 雪，咪講緊係成30 cm 降雪量啊嘛，所以 係啊， 好 要 開心。 鏟雪喎，多到 唔係你就算 Blue Mountain 嗰啲都係落晒雪咁樣嘅，係 啊。 Blue Mountain 睇位置啊，Blue Mountain 都唔一定落雪嘅。 你 Lithgow 嗰啲咪落雪咯 係 ，Lithgow 啊， 啊 Katoomba 嗰啲咪落 要 雪咯， 睇位置啊，係啊。 係啊，但係雪嚟其實今日天氣好，不過真係好鳩凍咯， 好 Q 凍喎。 阴功，即系着多 好 件。 似话因为而家太冻咧，可能迟啲啲菜会加价。我嚟紧呢几个礼拜太湿啦嘛。 唔捻系啊！ 系啊，因为冻得就系冻死晒菜啊嘛。 点解香港咁冻死晒新界啲菜？ 出香港咪大陆菜咩？啲人食 唔系啊？屌新界你去大埔街市咧，即系客家佬度啊，好多好多本地菜嘅客家佬、 啊、 客家佬嗰个街市， 咪度度都有得卖噶。而家以本地菜嚟少啊！你之前有冇听节目噶？即系啲地而家俾人哋，你睇下新界东北嗰啲， 讲燥底燥底 系。 系啦，咁即系今个礼拜咧就好冻啦。咁听众如果系澳洲听众，就着多件衫啦。同埋，喂，阿猫姐咧，其实咧，我成个月冇节目，仲冇做节目啦。你上几个礼拜咧落大雨咧，你有冇受影响啊？你南边？ 我哋南边啊，好似停咗一日电咯，我记得就系 停咗， 都冇一日，停一阵电咯。跟住就 你个区停电啊，定系公司嗰头停电？ 全个区停咯。 即系个半岛停电，即系过两条桥之后嗰、那个。 因为你大雨嘛， 同埋你啲嘢都喺嗰条桥度过嚟嘅啫嘛。 系啊 ，internet 唔着咯，我试过。 咁样啊，扑街 TPG。 系啊，落雨就系咁噶啦，都唔关 TPG 事，机流问题啊嘛。 Tesla 咯，Tesla 咯，扑街 Tesla。系啊，你机流一坏，全部台都唔着噶啦。我都算好彩，我屋企呢边浸唔到，有啲人都浸唔到啊。我过啲个区 Wanarara 嗰度浸咯。 我隔篱街冧树，我见到几架啲 Benz、Audi 啲仆街咯 ，total 系啊，嗰度要 evacuate， 我唔知道你知唔知道，我屋企隔篱嗰度要 evacuate。 我听过啊， 系 啊， 系啊， 冧嘢啊嘛， 唔系水浸啊，佢因为佢嗰度系一条河嚟噶嘛， 哦系啊系啊， 好靓大河嚟噶， 你就算你讲紧系西南嗰啲啦，即系唔系你南区嗰啲啦，西南你近 Georges River 嗰啲全部浸晒嘅， 系啊系啊， 嗰啲咪浸咯。 系啊系啊系 魔力唔系魔力黐线死啦嗰度叫咩 Lugano 系啦 咪魔力咩魔力 唔系魔力唔系咯魔力另外一度嚟 Lugano 啲浸咯即系你 Herschel 上啲嗰啲咪浸咯系咯 Herschel 过啲嗰啲位咯 Herschel 过啲嗰啲位咪浸 系啊系啊系啊吓 个扑街 唉嗰啲系咯同埋即系你除咗大雨咧你仲有风啊嘛咁啲人我谂好多人啲屋顶都俾人吹冧。 其实咧，我咧打完风咧，我特登咧走去咧揸车咧，你知 Colleroy 边度啦？ 吓 ，Colleroy 即系香港 听众嗰度嘛，系咪啊？上次吹冧屋嗰度嘛，系嘛？吹冧泳池， 吹冧游泳池落海滩嗰度。 我个八婆啊，真系 唔系啊，唔系。 八婆讲到好似 End of the World， I'm so poor 咁样。 屌你老尾，你咩？你间屋值嗰500万噶，你整嘢都冇翻嚟，不如你检讨下你自己好过啦。同埋好似冇 insurance 噶，佢个 唔系啊，佢贪平啊，买嗰间公司冇包，佢好似买 NLMA 噶，好似话佢，你唔记得 Amy 啊？唔包 Amy，NLMA 乜捻嘢都包嘅，我自己都会 fan NLMA 嘅。Amy 咯 ，Amy 咪扑街咯，乜捻嘢？ 佢买 Amy 啊嘛，贪平啊嘛， 抵死 啊！抵死啊！佢自己贪平啫嘛，关人差事。 佢講到自己 victim 咁，你自己柒啫嘛，係咪先？ 係咯， 唔係即係好多時咧，即係嗰陣咧，我係打完風之後嗰個 weekend 咧，我係特登揸車上去 Colleroy 上面嗰啲山咧，即係你知有啲位可以睇曬成個 Northern Beaches 噶嘛，即係你由 Nara 邊掃翻落嚟咁樣望噶嘛，係咯，你睇到條海岸線係入咗嚟噶咯，撲街噶咯，係呢鋪嘢好大鑊啊！ 哇，好大鑊喎！我見到啲樓睇相冧曬咯，係啊。 即系你睇到系冇咗半个海滩咯， 系啊，有啲佢有啲 cover 有啲屋咧，佢咪系嗰个地下嗰层咪 extend 落个海度嘅，佢直接将人哋后一嗰啲嘢扫走晒咯。 系啊，咁咪即系而家咧后一咪变咗海。 系啊，海都唔知有冇地间屋有冇浸埋嗰啲，如果地下嗰啲 unit， 嗰啲都唔平喎，啲 unit 嗰啲几个 mil 嗰啲。 咁啊，其实咧即系咧有一样嘢好戇鳩就系咧，即系我系其实我自己系 found it 难以置信嘅呢一样嘢。咁咧，你知我你知温哥華咧，好多時咧，譬如你海邊咧，你嗰啲屋咧係，就算嗰啲 owner 自己都會起咗一樣嘢叫 sea wall 噶嘛。咁 sea wall 係咩咧？就即係起出即係出邊有埲咁嘅實磚牆，同埋下邊打曬石屎裝石屎嘢，咁嚟起做呢個叫做。 但係佢而家你有石屎裝都冇，因為佢問題係啲水太勁啊嘛。 唔係，但係好多嘢都冇嘅嗰度，你知唔知啊？ 即係你意思係個人冇起啊，定係政府冇起先？ 其實呢個係即係政府嗰陣係叫啲人起嘅，即係話夾錢咁樣嘅，但係大部分人都唔肯夾錢。 我咁抵佢死啦！ 但係就算 咁，但係你香港你嗰啲 你温哥華你温哥華嗰啲係私人，佢哋自己都意識到呢一樣嘢。 喂，香港好似你如果你水塘附近嗰啲，佢都有個壩啲咁樣噶嘛，唔係嘅咩？ 唔係你就算你深水灣，唔係你石澳嗰啲屋啦，我講石澳啲屋全部係。啊有晒專場咁樣噶， 係咯，有個壩咁樣噶嘛，有個壩噶嘛，前面 係啊，唔係即係前面有冇壩係未必有啦，咁你中冚角嗰啲冇啦，但係佢起碼係打曬石屎墩啊、石屎裝啊，起棟即係 好穩陣嘅， 穩順係咯。 但係唔係好似 Coleroy 嗰啲屌你老尾，你整個咁啊木台起啲嘢就係咁樣咯。你美國嗰啲都唔係咁啦，三藩市都 唔係呢個係個 council 嘅問題啫，呢個係 唔係就算就唔係 council 嗰陣就係 offer 夾錢咁樣起嘅，但係啲人唔制啊，所以 唔係同埋，但係佢我唔明個 council 點解可以批個泳池咁危險都可以俾佢起喺嗰度？ 唔係咁其實approval 呢啲嘢俾錢就得噶啦。 唔係咯，就話個 council 嘅問題咯，啲 corrupt 咯，真係 唔係幾好啊！底 manly 俾人係 magley 啦，你知Northern Beaches 嗰度係其中一個 council 係嘈得好撚緊要噶嘛，因為俾 Warringah 食咗啊嘛。 哦，抵死啊！ 但 Warringah 温得 OK 嘅，其實 OK 㗎，我覺得。 Warringah 咪 Tony Abbott 咯。 唉，咁我覺得 Tony Abbott 好啊，而家呢個六百九。 嗱，係啦，咁我哋落另一個 topic 啦，即係我要利申我做一樣好柒嘅嘢啦，貓姐，你知唔知我做一樣好柒嘅嘢就係咩？我搬屋，我唔記得改地址。所以我今个选举咧，我谂我呢个含 J 投 Tony Abbott 吓，点解？ 因为我系佢个选区，我唔系 Curran 界嘅，我仲系 Warren 界。 咁啊系，但系佢两张 ticket 噶嘛，你可以一张投 Tony Abbott， 另一张唔投嗰个六百九咪得咯。 唔系你政党嗰阵咧，我就阵间会讲我投咩噶啦，即系政党，即系一二三四五嗰个咧，就我会投第啲嘢噶啦。但系咧，你话当区咧，我谂我被逼要投 Tony Abbott。 唔系你可以分开噶嘛，即系正两张票唔同噶嘛。 你系咪即系当区一当区一个同埋内阁一个？ 系啊，好多人唔知噶嘛，以为两张都要同一个党噶嘛，其实 唔 实。 系啊，唔系啊，你分开嘅系啊。 系啊，你唔中意呢个党，你白色嗰张你唔好投佢咯。但系你譬如嗰、那个你唔中意个党，但系你中意个人，你可以绿色嗰张投佢噶嘛。 绿色嗰个咪投当区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但系你白色嗰个就系投内阁啊嘛。 内阁嘛系啊。 内阁有咩心水啊，猫姐？ALA ALA 未有公民党，我都唔明点解啲人成日觉得 ALA 系同Main Free Party 唔同，我觉得都系嗰啲嘢嘅啫。 定系 Christian Democrat？ 喂，嗰条友唔掂，听讲 咩废喎， 真系唔知边个。我哋呢度有冇 Jackie Lambie 啊？有冇 Pauline Hanson？ 顶我 Pauline Hanson 到九重啦，仆街你！Jackie Lambie OK 嘅，我觉得 我中意 Jackie Lambie 喎，佢够骨，即系但系佢好 honest 个讲嘢，有碗佢讲，有碗就话碗，有碗话碟，即系好佢讲嘢好。 佢真系走，即系好似佢好似阿 Nigel Farage 嗰啲咁咧，佢真系走去同啲 trucker 走去顶，即系门啊你顶一齐去顶噶。 系啊系啊系，好热狗我觉得。 咁样系啊， 好热狗其实 Jackie Lambie。 阿 Paulie Hanson 成开啊嘛。 喂，如果呢度有 Jackie Lambie 嘅，即系 Unick 其实都有啲似嘅，我觉得。但系 Unick 就走咗太多去搞回九嗰边咯。如果佢搞多啲系六八九咧， 民生嘢系啦。 系啦，搞六九，如果佢多啲搞六八九咧，我一定劲推佢真系。但系我觉得佢即系点讲，始终我唔觉得呢个一个 main issue 喺呢个选举嚟讲，即系紧要，但系而家大家最重要最关注唔系呢样嘢话。 咁你觉得最关注系咩嘢？ 而家梗系最关注经济啊、民生嗰啲啦。喂，大佬，你 Medicare cut 我，大佬，我睇医生次次抽佢卅几蚊，好金噶嘛，大佬。 咪仲有 Gonski 咧？你点可以？唔系，其实我觉得最扑街咧系 Gonski 同埋 Safe School。但系 Gonski 你冇仔女嘅就冇，即系唔系好大影响。但系你 咁唔系即系虽然我系反对人生细路，但系始终会有人生细路噶嘛，屌唔系个个读捻得起呢啲乜閪资private school。 但系跟住我最憎六八九咧，佢咧。澳洲六八九咧，佢系玩嗰啲 word twisting 啊，即系佢你知唔知佢点 twist 啲 word 啊？即系譬如佢话 Medicare， 我哋唔 prioritize， 跟住啲人问佢，咁你会唔会 outsource 啊？你好似 scrapping Medicare 喎，跟住佢唔答。 系啊，喂，其实咧，你系把睇咗 Malcolm Turnbull 上 Channel Nine 咧，佢讲啲咩？ 你讲 Q&A？ 系啊。 唉，废嘅都问来问去都系嗰啲咩？你会唔会支持 arts 啊？你知唔知 gay marriage 啊？你对于呢、這个佢好白痴有一段咧，揾个 no 喺个咩 Noah 个难民啊，问 Malcolm Turnbull 问题，跟住啲人都话嗰个都唔系选民，做乜揾佢出嚟？问问题，黐线啊嘛！即系嗰啲问题完全唔道育，又冇人问佢 negative gearing 啊，冇人问佢嗰啲economy 嗰啲嘢，你反而 Bill Shorten 嗰集仲好睇。 但系其实 喂，你知唔知佢而家反口啊？Malcolm Turnbull， 佢之前佢话佢唔支持 gay marriage 噶嘛？ 而家喺度话会引起呢、這个。 唔系啊，佢而家话诶睇佢嘅 voters 啊，如果佢嘅 voters 大部分都系支持 gay marriage， 佢会支持啊。 唔系，系啊，同埋佢喺度话，佢喺度话搞公投反而会引发歧视啊嘛，而家又褪啊嘛。 系啊系啊，好狗啊条友仔。 咁咧又有篇文咧，我想讲嘅，我又要学金德宝啦，即系呢个叫德宝讲旧文。咁啊，有一篇文咧就叫 Five Reasons Why No Conservative Can Vote Turnbull， 咁就喺度。成篇文咧就屌鳩呢個叫做 Malcolm Turnbull 啦，咁佢就話 ：As a conservative 啊 ，or other right of centre fellow traveller， you have probably been wondering how you should vote. After all, while Malcolm is a depressing candidate who probably has trouble provoking enthusiasm for members of his immediate family, the ALP as far is far far worse. But before you regretfully enter the little booth to place your one beside the local Liberal Jones box, there are a few reasons you should put the bastards in light blue who saddled Austin's mightiness. Lord Turnbull of Wentworthia, a little further down the list. 咁咧就佢讲个咧有五个原因咧，就讲阿 Malcolm Turnbull 咧点解系一个 conservative 嘅人咧就唔投得啦。咁第一个咧就讲阿 Malcolm Turnbull 咧系呢个叫做一个 traitor 啦。咁点解一个 traitor 咧？咁佢话呢条捻样咧，就咧就怼冧啊，叫边个啊？死啦 ！Tony Albert 系嘛？ 系啦，咁就话呢条咁嘅反骨仔，咁啊正仆街嚟嘅，系啦。咁所以咧，呢个条友咧系有道德操守。 喂，咁咪即系好似佢咪似六八九咯？香港六八九咁咯。 系啊，咁 咧即系上咗位就反台啦，而家。 系啊，咁第二就系咧 ，liberal governments do nothing。其实我好中意呢个 point 嘅。One of the reasons for the constant failure of the right of this country was evident that the night of the coup against Abbott last September, I heard right of center acquaintances and colleagues who regrettably said, well, at least he'll win the election. The mentality of keeping the left out of office because they can only do slightly damage if they only control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public service,most of academia and the press is a loser's ideology and a loser strategy， 即系牛底啦，因为乜捻嘢 control 唔到啊嘛。 唔系，但系讲真喎，嗱，你 Tony Albert 讲，佢都做咗一样好嘢，就系、是、佢 stop the ball 嘛。喂，你 Malcolm Turnbull 做过啲咩先？上任八个月，我想问下。 佢乜都冇做过。 乜都冇，乜差都冇做过，跟住又搞埋啲衰嘢出嚟。 咪签 FTA 咯。 系咯。 嗱 ，it's why after a decade of John Howard being in power。The media has more left-wing than ever. Government spending was through the roof. The ABC was more powerful and better funded than ever. The far left was firmly in charge of our high school history curriculum. High, 即係講緊係 Australia was invaded 啦，啲咁嘅閪嘢啦。The academy has purged most of the vestiges of conservative thought. 你見到好多時我哋講啲 conservative 嘅嘢係俾人屌嘅。Most people believe the utter fantasy that an entire generation of Aboriginal children were stolen for being Aboriginal. 嗱，呢个我 WFC 啊，你班友系咪都喺度吸毒噶啦？冇卵用噶啦，关我卵事。Roughly the same amount believe that the gas we breathe out was going to destroy the world. 即系呢个就讲紧呢个叫 climate change 啊。And a significant minority in influential positions believe that protecting our country's borders was immoral. 即系咧，即系呢个其实咧就即系讲紧系啲左交咧喺度妖魔化啊 Tony Abbott 嘅 Stop the Boats 啦，就即系扣留喺Nehru 啊，讲紧 Wilson Security 嗰啲嘢啊，閪啲嘢啦，系咪扑街啊？你话？ 唉，黐孖筋。 And even continue to do so after opening them to let over 1,000 men.Women and children dying at sea. 其實我呢個 WFC 咯，我都係咪死撚咗佢咯？橫掂你都豁咗佢而家難命一條啦，關我 攞。唔係嗰啲人根本佢偷渡好多都係男人嚟嘅，跟住佢諗住嚟搏一搏噶嘛。 就咪申請老婆同埋啲仔女嚟。 係啊係啊，根本好多嗰啲左膠佢唔睇清楚啲難民係乜鬼嘢嚟嘅，根本好多就男人。有几多个女人细路啊？我想问下。 你即系 the only reason 咧，即系啲咁嘅都好多回狗咧，多女人同细路，因为佢哋唔捻避孕，即系挂住喺度屌閪，系咪先？ 唔系啊，即系我觉得你人道唔紧要，即系你其实人道，我觉得 应该嘅，但系你应该要放，系咪应该放翻人哋你喺啲适合嘅地方咧？即系你澳洲你系嗰个 Western value 系同佢有 conflict 噶嘛？即系如果你话你话佢系， 你嚟到根本融入唔到，系咪先？ 系佢根本佢嘅本身个 Sharia law 嗰个 value 系有 conflict 噶嘛？即系你话譬如我人道，我同印尼倾掂数，俾个岛佢住，咁其实咪仲好？你印尼俾个岛佢咁平啲啊嘛？ 唔系你嗱，老实讲，你起啲即系你起啲 resort 俾佢哋，系咪先？你咪自己 你点解一定？要放一度唔啱佢哋住先，系咪先？ 你嚟到又冻，跟住之后呢度啲友仔又中意饮酒，又中意赌钱，就同你。 唔系佢个 culture 都唔同，佢 Sharia law 又唔俾佢饮酒，系咪先？嚟到又饮酒，跟住咧，即系佢着啲衫又要包。 嬲头嬲计。 系啦，咁热你点嬲？大佬黐线。 嗱，OK， 嗱 ，If voting John Howard, a fairly conservative man, into office all the years, this did nothing to stop the leftward march towards the cliff of oblivion.What on earth makes anyone think voting a leftist with blue rosette, supported by a cable of unprincipled hacks, will? This is the same party that stopped Tony Abbott from making a minor change to the hate crime laws which choke free speech. This is the same party that will give us the absurdity of gay marriage. The same party has folded time over time on nearly every issue that counts, betraying social conservatives on cultural issues,and libertarians on taxation and liberty. We lost the culture wars and the history wars because our side has refused to fight beyond a field mewling protest. If anything is to change, this has to change. 你話係咪呢段嘢屌撚到 liberal 死？ 喂，仲有另一個 article 屌 liberal， 你有冇睇？ 唔係，我未講完啊，屌！ 你講埋 三啦，即係呢個 because Turnbull is a leftist， 就話 Turnbull describes himself as a feminist.And has lauded the attention-seeking fraud Rosie Batty to try and win points with the man-hating crowd. He's a committed believer in the region of climate change. He's roughly as Republican as the IRA. He supports same-sex marriage and the neo-Marxist program to deconstruct gender represented by the Safe Schools Project. 我屌你老味 ，Safe Schools 嗰条豆腐婆系要屌要俾啲回狗轮奸啊！轮奸99次都唔捻可以赎鸠佢罪业俾条死豆腐婆，快捻啲死全家！我屌你老母臭閪，快捻啲俾快捻啲嘅 punch 俾回狗强奸我！屌你老母， 系咯，黐线嘅啲人真系。 即系嗱。He believes in big spending by a nanny state government and raising taxes to pay for. 我屌你老尾，你班友還念都係喺度搞事噶啦，管嚟做乜啫？係咪先？ 唔係啊，佢唔啱。我唔係話唔收，但係你擺錯地方啊嘛。即係佢應該擺佢哋去啲回教地方啊嘛。點會擺落你啲 Western culture 都唔夾，係咪先？即係等於你將啲強國人擺過嚟，啲整個主題公園咁，你明唔明啊？一樣啫嘛。你歪人整個主題公園咁樣，根本都唔 match 澳洲呢個 culture 係咪先？ 嗱 ，He's weak on terrorism and the protection of our borders. There's not a single area of policy in which Malcolm Turnbull is to the right of Paul Keating in 1996. This is what 12 years in the Liberal Party government, followed by 6 years of furious leftist advance in cultural war. 即係撲街 Kevin Rudd 啦，同埋要豆腐婆啦 ，Julia 啦，係啦，一閪閪支豆腐婆啦。Followed by 2 years of, 你 send 條link俾我，我陣間睇先。followed by 2 years of a termite-infested collision has put us all beating the second. OK 嗱，第四就係 Senate Deal 啦。Senate Deal 其實喺對香港觀眾係冇乜呢個叫做這個叫做公共性嘅，即係只不過係會即係踢走曬啲細黨咁啦，而 benefit the Greens 咁樣啦，即係其實借啲衣嚟整死 Labour 咁樣啦。呢、這個唔講啦，係啦，咁即係。Forget tech, forget tech, tax cuts, forget smaller government, forget free speech, forget conservative social values. 唉 ，Green 啊，成日卖就卖前卫啊嘛，即系卖 hippies 啊嘛，佢哋个 style 系。 咩？我搭火车翻工，佢派传单俾我，拒绝攞。 唉，成班基佬噶嘛。 嗱，你呢篇 article 唔讲啦，你 send 咗啲咩 article 俾我讲下呢？ 喂，讲 negative gearing 啊，嗰单嘢。 睇下先。即係其實咧，即係其實我哋之前咧喺節目嗰度咧，幫呢個聽眾整咗呢個選舉懶人包啦。咁選舉懶人包其中一個咧就係負扣税啦。咁阿貓姐呢篇文講咩噶？你可唔可以講下？ 我呢篇文咧其實就係幫 Labour 嘅，我覺得寫嗰條友咧都好興噶啦，因為買唔起樓。 You read 30 or 33 articles this month？ 哇，好彩呢篇最尾一篇撲街咁咪。 咩最尾一篇啊？ 你知 SMX 每個月只可以鼓勵農民有食罪先。 你知 Sydney Morning Herald 咧，每个月只可以睇每只可以睇30篇广告噶嘛？ 系咩？我唔知 咩30篇系真系要咩咩？我睇完最后一篇咯。做咩？你讲啊 ？Sorry 啊。 吓系咩？我唔知30篇噶，我成日喺公司睇啊。 如果你喺公司用公司 WiFi 睇定咩？ 公司个 network 咯，我唔知。 唔系啊，乜鬼 hea？ 乜你讲咩？你话呢篇文就 呢篇 文就系讲讲 啊嘛，话插佢入边有讲插Libo 嘅，话 Libo 话咧，如果 scrap 咗 negative gearing 咧，啲租会狂加嘛？ 哦系啊，屌！即系你见到我 post 咗，你见到我 post 咗喺呢个叫做即系自己个窝度就系、是，即系 Libo， 即系香港听众唔知啦，即系 Libo 咧，即系而家执政自由党咧就话，如果减咗负扣税嘅话，个租就会系咁加嘛，所以大部分人会受苦嘛。我屌你老母啦！即系如果你成世人系谂住租楼住嘅话，你死捻咗佢算啦，仆街！我屌你老母，成世月。你老撚咗點啊？屌你老尾，你老都冇撚咗 income 咁，你仲 expect 人會租樓俾你？我屌你老母啦！ 喂，好笑嘢，你聽啦！我有一日咧撞到有個客咧喺英國移民過嚟噶，跟住咧佢咧喺呢度買咗好多樓，跟住佢話澳洲好抵買，英國買唔到呢個價錢嘅。 英國啲樓仲難過澳洲 喎，係咪啊？佢話英國而家啲樓好貴啊，尤其是 London 根本買唔起喎，佢話。 但系冇人叫你成世谂住租咁样噶嘛，咁你 at some point 你都要买噶嘛。 但系你而家啲楼真系太贵，澳洲你真系你正常人，你正常人你想住得近 city 咧，真系冇可能咯。 唔系，所以我啲同事咪住咩 black town 啲咩柒区 ，black town 都唔平啦而家。 好柒、 啊。喂，我睇之前有篇文咧介绍人哋买 man trip 喎，正喎、 啊。咩咩计价？ 咩好抵、啊？30万两个房、 啊。呢篇文讲咩啊？呢篇文喺度讲话会呢篇文喺度讲话要怼冧 negative gearing 噶嘛？系咪啊？ 系啦，呢篇文咧就话赞成 Labour 嗰个建议，净系得新嘅楼先有 negative gearing， 旧嘅楼唔应该有。系啦， 新嘅楼俾强国人买。 咁咪即系佢意思就系话你可以照买，你冇得扣税啊，但唔代表你唔可以买噶嘛先。 咩啊？ 咁佢覺得冇理由啲人儲十間樓可以退咁多税啊嘛，係咪先？咁係唔公喎， 係唔公平 啊？係啊，即係有錢嘅就越有錢咯。我買多啲樓可以退多啲税咯。 唔係啊，但係其咩啊？但係即係呢篇嘢其實頗為理論核彈喎，我見到 係咪？佢啲comment 正，我都未睇曬喎，有成252個comment喎。嗰啲 comment 先好睇喎，即系啲人闹先好睇。 即系识睇，识睇要识睇，识睇梗要睇 comment 系列。 系啊 ，comment 最正喎呢篇文。我谂重点唔喺个文章度，系嗰啲人啲 reader 啲反应真系好笑。 屌到仆街啊！ 系有啲人喺度支持 negative gearing 咧，俾人劲闹啦。 你唔系你而家普通人，你普通人你 unit 都买唔到噶，咁你。我当你60万一间嘢啦，咁你三成首期你都要18万啦，咁再加埋啲咁嘅， 喂两成首期啫，60万你买间嘢两成首期都12万，跟住而家印花税又加嘛， 系啊 系啊，咁你起码30000蚊印花税吓， 你当压力测试啦，我当你乜捻嘢洗费加埋你都要揞18万出嚟啦，系咯， 系啊， 咁你点揞啊？但系你讲60万买间，即系买间九屋嘅啫。 60万买而家买个 one bedroom 嘅啫。 最颇系九屋嘅。 系啊，你想生仔系唔得嘅。 唔系啊，你仲要同啲强国人住埋一齐嘅。 系啊系啊，黐线噶，买鼻区嘛系咁噶啦。 唔系，就算你唔系鼻区，你好多地方你60万乜嘢买唔到噶啦。 冇乜系，你而家你 Herschel 两个房都讲咗70万啦 ，Apping 系啦，咩有台嘅好朋友买啊？ 咩唔嗰个贵？佢嗰个主持嘅朋友啫，算啦，屌嗰班友系真系唔怕讲埋啦，即系咁捻戆鸠嘅 vision 咧，抵你，你成世都快唔到达噶，你系臭女啦，屌你！ 哇，真系你咁样都会得罪好多人。 咁啊点啊？吹啊！吹啊！吹咩？我系臭女啦！屌！ 你我哋唔喺度派胶片算 咩？我不嬲都系好老实咁 share my piece of mind 噶啦。 你而家 Jackie Lambie feel 真系咪讲笑？ 咩咩咩 share 埋 peace of mind， 有碗话碗，有碟话碟。 讲起楼咧，最近我收到风，就系而家未选举嘅，咁本嚟有啲楼咧系七月份成交噶嘛。 推到几时？ 啲发展商咧，起码推迟两三个月，因为你其实你做 off the plan 嗰啲，你有个新 set day， 但系你可以再推迟噶嘛，一般都可以推迟三到六个月噶嘛，起码。 系啊，不成文规定啊。 系啊系啊，跟住而家啲发展商推迟，因为第一啲 银 行改贷 policy， 咁唔借俾海外啊嘛，咁好都有影响噶嘛。咁第二就系选举啊嘛，咁佢哋唔知个政府又出啲咩招啊嘛。 其實我睇到咧，即係咧，我你知我做 software 噶嘛？咁其實好多 government deal 咧係今個月 pass 到咯，但係咧講緊譬如你 Q3 同 Q4 咧，冇人敢 commit 任何嘢咯。 係啊係啊，因為選舉嘛，同埋喂，你知唔知 Malcolm Turnbull 好賤啊？上次原來佢四月份咧講起 deal 咧，佢仲有一個好衰嘅 deal 啊，知唔知？ 咩 deal？ 佢設咗7月1日咧開始咧，喂，好多放好多強國人嚟，肯定佢話6歲以上就可以申請呢個讀書 visa 咯。 哦，係嗰個嘢啊嘛。 係啊，跟住就肯定啲樓炒貴曬咯，因為嗰啲友最叻就係掟個仔過嚟買層貴樓啊嘛。 仆街喎！ 係啊，啲樓實貴啊。 所以其實咧，即係最近咧，我識有啲人咧，想喺香港咧翻嚟澳洲咧。我話其實你，我話其實我就如果你喺香港安安定定嘅話咧，我就唔係好 recommend 你翻嚟。 都唔係嘅，睇你邊度咯。我覺得如果你唔怕，即係你話冇乜，有啲人係唔中意鬼區噶嘛。但係如果你話你住嚟個鬼都 OK 嘅，其實你話你去 Perth 去 Brisbane 都仲 OK 嘅。唔係，但係嗰啲人嘅 skill 係去 Brisbane 啊 Perth 嗰啲揾唔到工。 哦，咁可能英文渣啲，咪冇得计咯。 其一啦，其二就系太 finance 啦，嗰啲地方冇啲咁嘅嘢。 哦，冇系啊，系啊，得先。 嗰啲地方同埋都冧紧，即系个经济冧紧咧。 系啊，系、啊。 你其实你嗱，你即系你嗱，好即系其实得罪澳洲其他听众都要讲噶啦，纽西兰都要讲噶啦。你搵大钱嘅工咧，就一定系雪梨墨尔本。即系我讲紧大钱，唔系话发达嗰啲啊，喺澳洲都唔会讲发达噶啦，系啦。 系啊。 讲紧系。养妻活儿到的工， 哎，算啦，咁钱唔多，咪去台湾算啦，唔好嚟澳洲啦。 唔系，因为你澳洲咧，点即系点解我其实系 advice against 佢哋嚟咧？而家个楼炒到轻轻含含，你就算你香港冇楼啊，要问老豆老母攞，咁嚟佢其实个 risk 好大。 咁都唔一定嘅，咁有啲人咪喺 Sydney 度租啊，但系啲区度买咯，好多人都系而家。 唔係啊，但係你即係你講緊係其實你嚟到同埋你嚟到你呢度你香港 experience， 你頭嗰幾年係預咗使到。 哇！你唔好講事，我頭嗰幾年嚟真係你唔使諗翻你做原本嗰行嘅喎，即係咩狗屎垃圾工你都要做喎，搬。 唔係啊，但係你而家講緊係個租咁撚貴，你做狗屎垃圾，你要使突自己個。要即係要個底夠厚咯。 你除非自己有嚿銀紙過嚟咯。 但係佢哋冇啊嘛。 狗冲唔掂噶， 佢哋谂住狗冲翻嚟，跟之后我 advice， 所以我咪 advice。 唔系，即系好似嗰个小说嗰咁啊，狗冲啊佢。 咩小说啊？ 之前有个明星， 我系屌嗰条咁嘅女人， 同我韩国仔嗰个啊， 好似离咗婚， 吓离咗啦咩又？ 好似又离咗婚， 又离咗佢第三个老公咯。 咩佢第一个系嗰条肥仔啊嘛，同好卵似样嗰个啊嘛，即系偷食蔡慧敏啊嘛。 第二个老佢就系靠第二个老公攞咗澳洲籍啊嘛。 第二个老公个样好卵柒噶，成日柒碌白领 嘅。系、哦、啊，好似佢啲咸湿仔咯。 咩咸湿白咩黄然咁啊？ 四眼咸湿仔。 咩其实有啲似陈云。 咁又冇陈云靓仔啲。 陈云老师好型，我哋唔好。 喂，咁第三个韩国仔咪又离婚啦？ 咁好似离咗婚啊！ 又离啊！佢带住两个仔过嚟噶嘛？ 但系 佢好假，好白痴。佢个佢话佢韩国老公系做 accounting 噶嘛？以前跟住佢好 好捻多人都做 accounting 啊！仆街，你都做 accounting？ 跟住佢谂住可能谂住嚟到搵翻 accounting， 根本就冇可能。 你就算你 Australian CA 啊，你都好难搵工嚟，好经济咁差。 accounting 系整出嚟俾人移民噶咋？ 系啊， 系啊，咪你开移民学校做 accounting 可能仲得嘅， 咪或者做啲咁嘅斜 accounting 帮人洗下钱都读数啊， 咪帮人哋搞457啊， 系啊， 咪有啲系开嚟帮人搞457嘅呢啲， 咪即系移民会计一条龙，咪嗰啲啊， 留学移民会计搵楼 系啊， 洗下钱，地下钱庄放数，几好啊！ 一条龙咯，系啊，帮人哋系啊，帮人哋做数移民咯，系啊， 系啊，咪要做数啊嘛，要执数啊嘛， 系啊，咁投资移民要做数啊， 系啊系啊，所以其实即系你话澳洲选举咧，即系咧，我即系我觉得就算边个选到咧，其实咧都系。插唔掂嚟緊呢幾年經濟好鳩差咯，將會。 但係佢而家咪揾個樓頂住咯，所以佢諗住企圖揾個樓價頂住嘛。 咁其實係咪好似英國咁樣咧？即係英國咧，你知即係其實我哋不如唔係屌，其實我要報告新聞，你等等啊，我要報告新聞。等等啊，我哋不如講下今日喂阿貓姐，你估下今日拍賣過到幾多啊 ？New South Wales。 诶、哎，你讲咩？clearance rate 啊？ 系啊，几多？ 八几咯，应该系嘛？ 76.78。 吓咁低？ 系啊， 我咁扑街。喂，咁会唔会真系强国啲钱过唔到你咧？ 我觉得系，我都收到啲风系佢哋根本上就好唔掂。 系啊，你强国如果啲钱出到嚟，肯定唔会啲差几噶。 系啊，同埋我唔知啦，即系我唔系好知啲澳猪点样谂嘢啦，我自己睇到我工作同埋我啲行家反映到俾我知，下半年會好差咯。個 business environment。 我又咁睇你喺你做邊行啫。即係譬如我哋做呢啲 finance 咁樣嘅，即係始終你話個市好唔好都會有人買嘅。即係你如果你個市冇咁好，可能用家會比較多咯。 係啊，但係。我嗰行系讲啲 enterprise software 就， 即系如果你系好靠 export 啊，或者你系好靠嗰啲 service 啊，要靠啲人有钱嚟买你啲嘢，咁你就扑街啦。 我咪 即系 retail 啊嗰啲咁咧，话就咁啲就扑街啦。即系你啲人都冇钱，点同你买嘢啫？系咪先？ 我咪做呢个叫， 即系因为如果啲人冇钱守紧嘅，但系佢都会买屋噶嘛，好多都，就算佢冇钱，系咪先？都要租屋买屋，即系你话譬如同屋有关嘅嘢，我觉得唔会影响太大。即系譬如佢都要买家私，系咪先？佢都要装修，你又不宁晒嗰啲咁样，唔会有影响噶嘛。 anyway， 系啊，喂，系诶，讲起进出口咧，喂，最近有一单新闻喎，好疯狂喎。 咩啊？呢个叫咩 ？Weetbix 啊嘛。 哇，冇睇啊！之前抢奶粉，而家抢 Weetbix 喎。 其实你有冇食 Weetbix 嘅？ 我唔食，好难食我。 你唔觉得狗粮咁啊？嗰啲狗饼咁啊？啲猫都唔食嘅。 唔系啊，佢哋嗰啲鬼佬系点食嘅咧？其实佢哋唔系就咁成块咬噶，佢哋剥碎去淋奶噶。 捞 yogurt 咯，捞生果咯。 系啊，但好难食，我觉得好难消化，食到成个口咧蟹杂杂噶。 狗饼喎，唔系嗱，即系咧，香港听众唔知啦。咁 Weetbix 咧就系咧一啲咁嘅叫咩燕麦 cereal 啦，系咪啊？ 是但系佢系嗰啲即系你即好似你买啲燕麦冇煮熟咁样就咁咬，香港有卖噶，嗰啲系快熟燕麦噶嘛，即系你啲快熟燕麦喺口度咬。 系啦，嗱咁讲啦，即系如果大家想知道 Weetbix 个口感系点咧，你将嗰啲快熟燕麦，你千祈唔好加水，跟住咧，你啊，唔系应该咁讲，嗱，要最好嘅方法就系咧，你知快熟燕麦咧咬落去咧就鞋丝杂杂咁样噶嘛。你將佢加水搓到一個波咁擺落雪櫃一晚，之後再塞落個口度咯。千祈唔好加奶喎，要就咁吞喎。 唔係，即係或者攞啲 yogurt 就咁揼揼落啲快熟燕麥度一樣。 唔屌唔係，唔好擺 yogurt 啊！如果你乜撚嘢都唔加嘅話，你就咁食啊，咪排撚到你撲街。 係咯，我就係咁咯 ，Weetbix 成咁咯。 咁好夾狗糧咯，想話狗餅咯。 黐線嘅又難食又冇味。 嗱咁就即係點解咧？點解 Weetbix 咧會喺即係喺 Melbourne 咧有條撚樣咧影到條咁嘅強國閪咧？即係40盒咁樣咯，個 shopping trolley 咧就係咧強國有咩戇鳩劇集咧，就即係你啲咩戇鳩劇集咧，就即係你知強國人咧好中意奶西噶嘛，奶西就係好想學西方文化學鬼佬咁樣啊嘛，咁啊撚屌咧就無啦坐喺屋企度溝流流啦，跟住之後無啦開盒 Weetbix 咧咁成日嚟食咁咯，即係我唔撚知係咪 Santarium 咁就 喂電視有播嗰個片段啊，誒嗰條友唔知整個好似 Island Branch 咁樣，即係整啲好西式嘅廚房，跟住擺盒 Weetbix 喺台面度咧， 冷潮啊嘛， 冷潮啊嘛，跟住話我咩我誒仲要講國語話咩我什麼都唔食㗎，我淨係食 Weetbix 咁啊。 屌你老母臭閪！ 即系佢冇讲 Weetbix 晒，我净系食呢个咁咯。 仆街啦！屌你老尾！你同嗰啲咩台庆成班友食 KFC 有乜嘢分别？ 喂， 屌 咁 你老母！ Netflix 都健康啲嘅。 屌你狗饼嚟噶，屌好咩健康，但系唔代表好食啊嘛！你咁捻想健康又好食，想食生果啦，咬个橙啦。呢排有冇买橙啊？啲橙好甜喎， 喂，呢排金龙铲劲平哦， 同埋又好甜喎，好 系 正喎。 啊，喂，冬天 咩？ 就 我 食 都系咁 嘢 食。 啦， 系我而家每日 喂，好过 我而 食 家唔 Netflix。 系我喺公司系咁样搣橙， 喂，其实 全部屈 我 柒。 都食嗰啲Oaks 嗰啲咁嘅嘢嘅，但系我真系觉得我试过 Weetabix 我真系顶唔顺。 唔系我食 cluster 嘅，其实我离身，我朝头早餐食 唔 系你 cluster。 Custard 嗰啲佢沟嘅嘢咁样整晒俾你噶嘛？ 唔系 但系 cluster 好味啊！ 通常我煮麦皮嗰啲嘅，即系类似快熟麦皮咁嘅，我买 Uncle Toby 嗰啲咧，即系摆落。 喂，正喎，系咪有味嗰啲啊？ 我唔要入 新 味， 嗰啲啊嘛， 新嗰啲有味噶嘛，我净系要 Linseed 嗰啲冇味， 屌新味嗰啲好正啊！屌我成日食嘅而家。 喂，好过 Weetabix，Weetabix 真系煮又煮，我试过将 Weetabix 沟水嚟煮，系煮极都煮唔溶啊，唔知点解。 咩化学嘢？ 喂，正常麦片点会煮唔溶啊？点解 Weetabix 我即系煲滚水系唔溶噶？ 咩？搵胶水黐住， 系咯？咩嚟噶？嗰啲系？ 化 跟住 学 啲 啊， 人啲鬼佬问系咪用 GMO 种？ 肯定系啊！ 喂，Weetabix 好似系咪澳洲入口？即系嗰啲原材料系咪入口嘅？好似 唔知，我唔 啲 知。 人系话好似话 imported ingredient 嗰份。 吓，唔系啊，唔食噶都，唔食呢啲嘢。 我真系唔知喎，但系呢排我发觉咧，头先今日行药房咧，喂，而家啲蜜糖都炒到好贵， 系啊，啲 Manuka 啊嘛， 黐线嘅，嗰啲15度都成几多钱？60蚊一樽，我早两年买先20几蚊喂，跟住咧，我去 Chemist Warehouse 咧，唔系讲 啊， 笑啊，佢咧而家咧，我去 Hershey 嗰间咧，佢背后间咗系帮人寄货咯， 屌烧咗佢啦！ 寄礼品。跟住我初初以为嗰间嘢系强国人开，喂，原来唔系强国人开嘅。 屌仆街鬼佬，鬼死！ 唉，喂，今日仲有冇其他嘢讲啊？喂，系你讲开，你话你投票，你投边个党啊？你话？ 咩啊？我唔知投边个党嚟噶， 喂，系喎，边度？你知唔知系咪网页可 因为最主要就系咧，我哋 New South Wales 咧，即系你话如果真系投得落咧，系即系得 ALA 同埋 Christian Democratic 嘅啫。 但系 Christian 掉出嚟好嗨嘅喎，主席。 咩啊？你知之前佢搞农地嗰单嘢，其实系佢搞噶 系 嘛？ 咯， 系啊，好扑街啊！ 仆街嗰啲队友唔得 即系 嘅。 佢系剥夺人嘅示威权啊嘛，同埋差佬可以有随便咁搜车，其实系佢 佢同啲 样噶 部 嘛。 都差唔多咁仆街嘅。 但系我哋冇 Pauline Hanson 选咯，我哋冇 Jackie Lambie 选咯。 系咯，咁我真系唔知选边个。Nick 阿 Nick 好似冇出系咪今次？ 咩啊？屌 Nick 喺度话自己出，但系都冇出。 系咯，佢都冇出。 唔系攞唔够提名咯。 哦， 我即系我估。我估佢攞唔夠提名啦，因為佢以前咧，佢 Facebook 咧啲嘢都有 tag 我，而家冇 tag 我。 哦，佢呢排我都唔知佢搞乜鬼嘢， 咩？佢今日去返回九，佢黐線。 佢成日真系搞返回狗，整嘢唔错，都唔系唔正经，但系即系 I mean，即系呢个都紧要，但系而家嚟呢个 moment，我觉得大家 concern 唔系呢样嘢嘛，你睇电视啲广告就知啦。 你集中精力走去怼死 liberal 算啦。 系咯，就系、是、咯。而家其他党你唔发觉 Green 啊，个个党都系真系搞呢部，冇人搞呢把。 但系 labor 真系唔好话我乌鸦口啦，大机会 吓，你觉得呢把 OK 啊？喂， 啊。 但 我 我觉得有可能系 Turnbull 会赢，但系入边嗰啲 Senator 系选呢把嗰啲人。 即系亨 Parliament 系啊，有可能你 即系等俾人拱冧。 系啊，因为我识得好多人系唔中意 Bill Shorten 嘅。 唔系我嘅预测就系 Labour 有机会，但系我觉得亨 Parliament 嘅机会仲大。 系啊，我觉得有可能，因为好多人话呢、Bill Shorten 唔似一个 leader，即系佢冇 民粹啊嘛，佢有民粹啫嘛。 系啊，佢即系佢冇嗰种大将嗰种感觉，你明？系 唔系啦，咁即系呢个叫做即系 Turnbull 而家，你知 Brexit 而家成功咗啊，脱欧，而家 Turnbull 无啦啦喺度话要呢个叫做 喂，Turnbull 好似支持留欧喎，系嘛？ 唔系啊，佢知佢其实佢系 Turnbull 咧就好正嘅，佢不置可否，但系咧佢而家就泼行先，想推动呢个叫 Australian Republic Movement 啦，要脱英联邦啦。 黐线。 系啊，但系即系咧，即系我觉得咧，你话 Australian Republic Movement 咧，你好多叫做即系你 liberal 入边肯定你，但系你知啊，你知啊 Tony Abbott 系大英伦教嚟噶嘛？ 系啊系啊， 有一大扎人系会反对，同埋好多人根本上系有英国护照嘅。 系啊，你咁你啲 Pommy 好多人都系 Pommy 嚟噶嘛，系咯。 系啊， 系啊，咁佢哋啲 pension 会有影响噶，你知唔知澳洲譬如佢英国攞 pension 可以过嚟使噶嘛？ 系啊， 系啊，咁你影响人哋啲利益噶，大佬，梗系反你啦。 同埋好多英国嗰啲人系勾流流咁过嚟呢度澳洲。 喂，好好使噶，佢攞英国个 pension 过嚟，你知唔知？ 人工高啊嘛。 系啊。呢、 啊、 边税低过英国啊嘛。 但其實即最核突，我覺得最核突的一樣嘢就是咧，Brexit 之後咧，啲友仔話要去加拿大咯，食屎啦你！ 黐線，加拿大加拿大食草啊！ 唔係，即好似啲美國人話 Donald Trump 如果選到總統要嚟澳洲啫嘛，你基本上你美國人你過到嚟其實都揾唔到工作，澳洲都冇乜，即係經濟越嚟越差，你嚟到咁點咧？係咪先？ 同埋佢譬如你做 IT 嗰啲，你都冇得做喺度，你冇嗰啲工作。 我都要走啦，系嘛？屌你！你嚟乜捻嘢澳洲啫？你阳光海滩开唔到饭噶？ 系咯， 黐捻线。 唉， 做咩一单啊？系咯，你知咩啊？其实呢、這个叫做疯人院节目有讲噶啦。咁咧件事就系、是、咧。有幾條竹星啦，喺加拿大出世噶啦，咁老豆老母係香港人啦，移民過去，咁其實咧佢哋咧就係冇回鄉證嘅，即係嗰啲老豆老母，咁咧嗰啲咁嘅戇鳩竹星咧就突然之間想翻呢個叫做去大陸咁旅行咁樣啦，咁就避佢呢個簽證喎，咁就因為佢老豆老母咧就係、是、冇放棄到呢個叫做竹屬，即係首先是中國人呢樣嘢咧，就叫佢申請回鄉證咁，係咪好卡？ 喂，但係佢有香港身份證嘅咩？嗰條友？ 嗰條友冇嘅。 咁佢点申请回乡证？黐线！ 唔系要话要申请，唔系即系你即系譬如你九七年出世嘅，九七年之前出世嘅话，就可以申请特区护照咁样嚟申请回乡证咯，即系好戇鳩，系咯。 咁白痴。 系啊，所以咧就 嗰条友唔系加拿大出世咩？ 嗰条友喺加拿大出世，但系譬如佢九七年之前喺香港出世嘅话，佢就可以攞香港身份证而攞特区护照啊嘛。 但系佢喺加拿大出世，佢九七前都唔喺香港出世，咁点攞啊？ 九七前喺香港出世，唔喺香港出世都可以啦，都可以攞香港身份证嘅。九七之后啲先唔得啫。 系咩？ 系啊。 哦，咁白痴啊！咁今日冇翻啦，一定要翻咩傻啊？ 唔系，所以其实我觉得平时好戇鳩嘅，即系一来大陆閪啦，二来就系、是、屌你啲竹星唔好发大中华交梦啦，翻乜捻嘢大陆啫？ 翻去做咩？我真系唔明白。 唔係，我翻啲遊學團咁樣，我屌你老尾，翻去叫雞係叫雞，冇咩即係我你諗藉口咧，我都可以幫你諗個好啲咯。唔係唔好翻咯，屌你老母咁撚多地方去，你加拿大人嚟噶，你去美國唔好，你去英國唔好，你去墨西哥都好啊，屌你老尾，你就算去啲咩哥倫比亞嗰啲，走去短宣都好啊，係咪先？我屌你老母啊，去大陸可唔可以咁撚好去啊？黐撚線嘅真係，屌你老尾！ 咁多地方好去係咯。唔系，我而家咧喺度啲 check 下咧，有啲咩 party， 我阵间可以 PM 你啦。 你不如 post 喺个 group 度啊，大家都，但即系我讲紧系普罗 ANZ， 咁大家都可以。 我 post 去，大家可以参考下咩 party 啊，咩人啦，系啊。 系咯，嗱，即系咧，嗱，即系节目完之前咧，咁少少呼吁啦，下个礼拜投票啦，澳洲听众啊，一定要去投票啊，如果你俾人罚钱 噶嘛。 有咩罚钱啊？仆街！咁咧，即系咧，记住 check 嗱，即系记住咧，上翻AEC 嘅网站咧 ，check 翻自己咩地址啦，同埋咩区啦，同埋屌你老尾，唔该你嘥多少少时间啦，睇下你自己有咩候选人啊，同埋谂清楚你嘅政治立场系乜捻嘢，投翻啲 represent 自己嗰啲嘢，即系唔好因为譬如即系有呢度，我谂都有唔少爷捻听众噶啦，即系话教会话要点样投咩，屌你老尾，你自己即系。你睇 系喎，有啲好 high 节噶，走去教会度宣 传。你讲好 high 节，好好笑。 喂，有啲真系扮耶稣咧，扮嗰啲 hypocrite 嗰，你有几个 hypocrite 咧，成日喺度话自己 Christian 咧，即系攞票噶嘛？去某澳洲某几间大 church 度攞票系啊？ 系啊，黑票 系啊。 唔系啊，即系屌。嗱，难听啲讲，屌你听捻得 my radio， 听捻得港珠澳，咁你都留意香港政治啦。你点可以唔理自己澳洲政治啊？扑街，你唔好做人啊！如果唔系，唔该你唔好听呢个节目啊！屌，燥啊，真系。 系啦，记住投票啦，记住睇清楚自己嗰区有啲咩人，记住睇清楚自己个省有咩党，睇清楚佢哋嘅 policy。喺你即系我唔想即系我唔好理你系 support Labour 定 support Liberal 定 support Green 咁捻黐线啦，系啦，即系你觉得边个 represent 到你嘅 interest， 觉得你系啱嘅先走去投票，唔好听任何人讲。系咯，仲有冇嘢要补充啊，猫姐？ 冇啦，咁就好啦。 投票啊，屌你！系啦， 系啦，记得投票，唔好俾人罚钱啊。 系啦，七月就休息一阵，咁我哋八月翻嚟再见啦。多谢各位收听，后会有期。 好，拜拜， 拜拜，唔好收。 家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